这个研究生培养里边已经学了三年的孩子，而还有一个特征，全部是研三的学生。 嗯， 其实他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他的学科学习，所以呢，让这些有志于来从教的孩子，同时呢，我们也通过面试、通过笔试、通过资料筛选，看他试教，当然同时也要在培训过程当中看他乐教，把他们能够选拔出来，然后通过这个市里方方面面的主管部门的协调啊，这种机制的配套，能够充实到我们的这个基础教育的这个队伍中来。实际上我来想，到目前为止首师大可能是在用这三个方式在做，本科的、研究生的，还有专业硕士的。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准备连线一下我们的栏目观察员，来自于国际关系学院的公共管理系教授，同时也是家长代表，楚英教授来做客节目。楚老师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与会的嘉宾。 嗯，那这一次呢，其实在发布了这个北京市拓展中小学教师来源行动计划这样的一个事件之后，您是怎么看待这次的行动的呢？ 首先呢，我们先说表扬的啊， 嗯， 这个很敏锐，捕捉到了北京市教育的最大痛点，就是师资资源呢，它比较匮乏，啊，这个我们讲有关部门的这个决心和这个敏锐度是没有问题的，非常值得肯定的，就是是一个执政为民的一个政策。但是呢，我再说一点，就是第一个，这有点人谁解不了近渴的感觉啊，啊，你这个从扩大规模，从这个定向招生，到出现一批能够真正承担当前这个高素质教育的老师，这个过程要几年吧，这几年时间一过，恐怕主管教育部门的领导就要换一波两波了吧。所以这个政策是不是周期太长了一点？其实北京市要缓解师资匮乏最好的办法，就从外地开放这个人才通道，直接引人，直接挖角，这是最快的办法啊。北京市有这个资源，也有这个条件，为什么放着最快的办法不用，要用很长的周期而且效果不确定的办法呢？那么第二个呢，为什么讲效果不确定呢？就是啊，我们都知道定向生这样一种人才培养机制啊它以前是用过的啊，它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真正定向到最后好的学生啊你留不住啊，想被你留下的学生很有可能看不上啊，他就是你真能保证一个萝卜一个坑长出来的那个就是萝卜吗？你不能保证的，所以它也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因素。所以我们老讲这个政策的方向啊，扩大人才供给是没有问题，但它的方式我是觉得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的，需要我们有关部门加以考虑的。 好，非常感谢楚教授，辛苦您了，谢谢。刚才呢，楚教授呢，一方面啊，这觉得这个政策是因为要解决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教师缺口的问题，另外一方面，他也提出了自己的两条质疑。我觉得，我们首先还是要再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啊，来自于北京市教委的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毅，李主任。 李主任，刚才针对这个楚英教授他的这两个不确定，您怎么看？ 嗯，我觉得你们这个节栏目啊，设计这样的一个，代表市民的这么一个反馈啊，搞这种观察员还是很有意思的。 嗯， 刚才这位确实代表着广大市民听到这个政策之后的第一直接反应。 嗯， 啊，但是这里面呢有两点呢，我可能一说明大家就明白了。 嗯， 啊，第一个是什么呢？这个项目可不是一个光等到四年半以后的项目，仔细看它里面是长短结合的。特别是刚才我们田院长所介绍的，最短期的可今年六七月份就要见效的，然后他通过一学期到两学期的教师教育模块的迅速的培养，再加上他自己立志于要从事这个行业，这两个因素叠加起来，可能我们这个项目当中最先看到的一批是不是能达到210，因为现在有210个是个研三的学生在这里，但是最后能落下多少我也不敢说，但是呢第一批见效的好苗子或者是我们新的老师可能就在今年的秋季啊。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刚才这位市民所提到的对质量的这种疑虑也是说好人来吗？ 嗯， 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一次的短期项目它面向的是学术型的研究生，面向的是非师范专业的， 可不是说那种定向。刚才这位市民也特别谈到说，我传统意义上的定向，那早期就给人固化了，啊，那可能你招的分就低，就不是最高分的，就是相对比较弱的那招过来的。那我们现在实际上已经抛弃了以前那些定向的那种固化的这种培养，而是把这个起点那么放在开源的这种非师范专业上，然后呢鼓励他们来报，但是这个报的前提可不是强制的啊。刚才田院长可能有一个细节还没有说，原来我们在想今年我们这个项目快速启动也就200人啊，可能呢招个七八十人或者120人我们也开班也继续做它，但是没想到报了多少人，700多人，将近800人。 中间我们还是有了筛选，然后留下210人。 这里面很有意思的，在田院长原来他们做的整个培养计划当中，是没太做那个筛选的那个环节和方案的。后来因为有了这么一个报名，没想到非师范专业的研三的学生这么高的踊跃，看来现在的教师行业，包括教师的待遇各方面的社会地位，还是对这些孩子有影响的。这个可不是靠人动员或者强迫来的，那田院长他们又赶快做了一个筛选，看材料啊，面试啊，是不是试教啊，刚才那个细节他提了一个词儿叫试教，就是不是适合教育，包括你的表达啊，你的形象啊。这样的话呢，我们想这种长短期的结合，包括呢我们综合的这种开源的设计，能够提高老师进入的速度，同时也能够提高老师的这种整体的素养，而不像以前那样非要靠长周期的早期前端的这种招生。 尤其是从非师范自觉自愿的而且充满热爱的转师范专业，这一点可能会对于将来留住他们是更好的。 他要进入到这个项目，他一定是自愿的， 他自己想要这样。 而且我们还特意谈到，进入到这个项目当中，你学习两天或者学习一段以后，你继续考博了，或者是你还有其他的好的就业机会，你不想来了也可以。这个项目是动态的，但是我们是开源的，是开放的。 2350计划其实涉及到很多的这种非经济生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尤其是很多专业队面向全国招生的。那么在最后，在本科毕业的时候，很多家长最关心的就是是不是会有相应的指标，包括编制的保证。 实际上这是很关键的问题，也是呢在1月16号我们整体发布这个政策和推进的过程当中，市编办市人力社保局和市教委市财政四个委办局那么共同来开这个会发布这一项计划啊。实际上呢在近几年，不光是今年了，在过去的5年到10年的时间里，伴随着基础教育的体量的扩大和改革的逐步深入，市委市政府的这个相关部门对教育的支持已经是显而易见了啊。随着我们城市的这种变化，其实进京指标的压缩这两年是很大的，但是教育行业始终还是在小步的增长啊，因为确实老师的需求和老师的增量是摆在这儿的。所以在这个项目当中，包括长线短线的和这个计划当中谈到的其他项目，相应的委办局我们都有相应的支持政策来去保证它啊，不会说只是做一个培养不管落地。所以我们自己呢也给自己加了一个压力啊，就是看和评估这个项目的绩效如何啊，过程怎么样，或者是大家的表态怎么样是一回事儿，但是最终我们要看到他进入到我们中小学教师岗位上的人有多少人。所以这方面是有相应的政策支持和保障， 而且也要择优吧，就是不是会说考上了我全保证 啊，那不会，因为也他们知道很明确的一个前提就是要自己考上教师资格证，同时你还要去招聘会双选。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李主任、田院长做客我们的节目。其实十九大报告中也提出了，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北京市的教育生态也将从2018年开始从量到质逐步完善，教育事业最离不开的就是人才。行动计划中的2350人只是一个开始，也希望更多优秀的人才关注教育，从事教育事业，让优质的教育辐射到每一个学生的每一段成长过程。主持人姚迪、杨洋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秒杀教育热点，成长故事，猛推升学须知，狂晒留学秘籍，人生何处无教育，下班路上长知识。每晚5点，